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10-3，漂亮！这样王曼玉是战胜了平野美宇，那么中国队以3-0战胜了日本队。 8月5号，东京体育馆，2020年东京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团金牌争夺战。头号种子中国队凭借陈梦、王曼玉、孙颖莎的出色表现，3-0战胜赛会2号种子东道主日本队，连续第4次收获奥运会女团冠军。赛前，王曼玉持 P 卡替补肘伤复发的刘诗雯出战，这也是国乒奥运历史上首次在比赛中启用 P 卡选手。她和陈梦配合双打先下一分，又在第3盘3-0战胜平野美宇，为中国女队拿到2分。 没打够吧，还想接着打，还想再去展现自己，为国争光。团队凝聚力非常强，自己上团体我觉得感受到那种心跳，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之后人间指藤片孙颖莎单刚一单正面硬扛对方阵中最强的对手伊藤美诚，这位年仅20岁的石家庄小将3-1用一场胜利呼应了自己女单决赛时3-0阻击伊藤美诚，成就中国队提前会师决赛的表现。 自己再次面对伊藤吧，我其实上来还是非常享受比赛吧。其实这场比赛整个过程我觉得自己还是值得去总结很多吧。我们三个的付出吧还是得到了收获吧，然后也希望未来我们三个能够全力以赴吧，继续一起拿更多的冠军吧。 两位小将表现如此出色，女单新后陈梦觉得没为队友做什么。 我自己打的是双打嘛，等于说是跟两个年轻的队员蹭了个冠军。双打相对来说不像他们单打的这种任务跟压力那么重，其实我们三个是奥运会新人，靠我们自己亲手去拿这个冠军也是第一次吧，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吧。看到了他们俩的这种拼杀，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吧，我三个人实力是最强的，而且非常有信心对于我们的团体。 这场比赛确实是当今世界女子乒坛最高对话和最高水平的对决，李隼主导带着27岁的陈梦和22岁的王曼玉，还有21岁都不到的孙颖莎。看台上的中国军团，放眼望去也全是世界冠军。 乒乓球女子团体项目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之后进入奥运会的。这场胜利令中国女乒把和日本队的历史交手记录完美的扩大为16-0，成为自团体赛进入奥运会以来4届奥运会的唯一冠军。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